由朝鲜科学技术总联盟中央委员会主办的全国有色金属工业部门科技发表会25号和26号在端川冶炼厂举行。由国家科学院纯金属研究所、端川冶炼厂和文平冶炼厂、金策工业综合大学等有色金属工业部门的科技人员、教师、研究师、研究生和现场技术人员参加。发表会上有80多件有价值的论文提交。另外，发表会期间对最近有色金属工业的发展趋势，在实现有色金属工业部门工厂企业的设备和生产工序主体化现代化方面的科技问题进行了讲课。